光不知不觉，钟声又在响，不到正中时才发现，我已经不一样，是因为你陪在我身旁。当当当当，青春路上我们在学习中摸索出方向，心灵已装满了宝藏，是你点滴的血汗为我擦亮智慧的窗，让我出发前自信满满。 正中时才发现